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上来，药王菩萨本视频第23已经讲了了，下边接着讲妙音菩萨本视频第24。昨天我们提到这个讲经相互学习啊，讲的人不一定比听的人高明啊，啊。那么昨天我们也讲到这个讲经不是那个佛学院啊，佛学院有等级的啊，有等级的啊，就是世界上的这个学校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佛学院也有等级啊，有高有低。讲经就不一样了，听经的人这个水平都一样吗？不一样。比我高的人是大有人在，哎，可是不还有的不如我的，对不对啊？他不如我的。你比如说今天我昨天讲的时候，大家有出发心的啊，这个听法华经嘛，这是大乘经典呐、啊，不一定人人听到都能够全部理解，有的地方呢不太理解，不太理解可以问，这个问在一切大小乘经典当中，那个经典都是佛菩萨说的，问呢在经中讲啊，这个问还是要点本事的。你说我这个听经你讲我听，你怎么讲我就怎么听，这个大小乘经典之所以啊应机说法啊，有的是不要问的，问自说三藏十二部里向有，大多数经典呢都是有问，特别是此法华经，你看看我们后边现在所讲的这个五品流通犯都是从问来的啊，这个问还有点本事呢，你看看他此地问的这个东西呢，大乘经典特别是法华经，经讲什么呢？讲道理啊，大乘道理小乘道理，经者是经也，就是指明了我们给我们那个修行的道路，有大乘行人有小乘行人，就指明这个道路，在这一方面上加深理解，那些个事项你看看，我这讲到药王菩萨本视频，燃香燃被，他就问你这燃灯怎么燃法的，燃纸怎么燃法的，这个不要问啊，这个问题有什么意思呢？没得意思啊。他还问，而且这个经讲经的问的有一个规矩，就是讲什么问什么啊，你不能够把我不是在经中讲的都拿来问，陈芝麻烂谷子都抬出来都要问，这个我们就不要讲经了，那个还讲经吗？ 他说他，你看他这个问，他说这个五心烦躁，什么叫五心烦躁啊？哪五个心啊？是不是有五个心呢、啊？这也来问呢、啊？这五心烦躁，这个《法华经》中也没有这么一句话，《法华经》哪有个五心烦躁啊？怎么了？你说这些话，你提出来问，这我们怎么来回答你呢？这个心怎么讲都可以，啊，讲一个心也可以，讲五个心也可以，讲六个心、讲八个心都可以的，啊，就讲五个心也可以的，啊，他这个里头。只有一句话呢是可以问的，可以答的，这是我们这个讲这个法华经啊，法华经是一句天台的教理来讲的，有教有观。那第一个问，什么是内凡位外凡位啊？五品是什么位啊？从一开始讲这个《法华经》，处处有，处处讲，啊，你不留心，啊，五品外凡位，像什么人呢？像智者大师，啊，啊，观恨如来，啊，什么叫做内凡位呢？内凡位。就是智者大师的师傅了，啊，南药大师，内凡位，在天台的四教，啊，在这个圆教判这个圆位，有内凡、外凡，啊，登这个登圣。就是破无明，从初住开始。什么叫做凡？什么叫做圣？小乘教破见思合，那就是入圣位了。那大乘教呢？要破无明合才入圣位。没有破无明合以前，都叫做凡位。这个凡位。有内凡有外凡，什么叫做内凡呢？他没有破无明合，但是他已经破了见思合，啊，这叫做内凡。连见思合都没能破的，只能够伏烦恼的，就是伏五住烦恼的，那叫做外凡，啊。像智者大师，啊，圆伏五住烦恼，能治如来蔽密之大，那叫个观恨如来，观恨如来，念念照常理，心心系幻尘，片观诸法性，无假亦无真。那我们现在是什么位呢？我们自己衡量衡量看，是吧？你还是圣位，无明破没破？我还是内凡位，你见思烦恼破没破？我不是，那我还是外凡位，那就啊，我就问你啊，你这个烦恼五住烦恼能不能够伏啊？啊，这个五住烦恼。他虽然没有能够破，但是他能够伏，伏就是降伏啊。烦恼虽然有，他不起现行，这个不容易啊。我们烦恼有，他就一天到晚在起现行，起和造业啊。 说是我的业障重，福报浅，说要问的可多了，又怕耽误讲经的时间，以前讲经一天，眼睛要望几天才讲。这可能是我这个经常三天打鱼五天晒网啊。说现在种下种子，等以后发芽啊。这就是说呢，这个问也还是不容易。那我们这个就不多谈，就多谈了麻烦啰嗦了。法华经对我们消佛的人，作为佛弟子啊，这是如来的家业。每一个佛弟子，每一个消佛的人都应该有这个责任，这个荷担如来家业。那么你要想荷担如来家业，对如来的家业一无所知，你怎么样荷担呢？经都重要，都是佛说的，都是斗机立物的啊。特别是这个《法华经》啊，是如来的吉唱啊。说是，你看那个道宣律是一语道破。什么叫法莲华经者，统诸佛将领之本质也。你们晓得这句话分量有多重啊？不但是我释迦牟尼佛，此凡就是三千多年以前呢、示现八相成道，为什么来的啊？就是为了要说这个《法华经》啊，虽然是要说想说，那你一成佛，你做了道场，你就好说了嘛，机缘不到，所以四十余年避而不宣。到了四十年以后，哦，经过华严。武汉方等不说四十的淘汰，到了法华会上，才说这个法华经啊。而且这个说法华经不但是释迦牟尼佛，统诸佛将领之本也是啊。一切诸佛到人间来成道做道场，都是为了说这个好法华经的。你看这个经重要不重要啊？我们说起来都是从佛出家的，都是佛子啊，少龙佛化，怎么少，怎么龙？这个我们自己每个人自己，自己跟自己商量商量。当然。众生的发心，他心呢是非常好，这个能力呢是有限度的。这《法华经》不但是初发心的谁也不能说我对这个《法华经》完全理解的100%的透彻，都不可能的啊。我就不讲别的，单讲一个此《法华经》所传的这个体，以实相为体。佛在《法华经》方便品开头就说了：“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那么可见的，就谈一个诸法实相，降伏以还。还都不能够究竟啊， 要究竟这个诸法实相这个理，就是《法华经》所权的这个体，要成佛，要成那个究竟的佛果啊。降伏已还，对这个诸法实相何多何少啊。当然这个诸法实相呢，也是一切众生之所同具的，大家都有啊。为什么呢？心腹即众生十三无差别嘛。这句话出在《华严经》啊，我们也经常把这个一句话，就是心佛即众生十三无差别啊，可以运用到在我们整个的佛法当中啊。有些道理你搞不通的时间，你把这个法宝拿出来啊，这个法宝呢也等于是一把钥匙一样啊，这个门打不开啊，哎，可以打开来。我们就单讲一个，不讲别的个道理。我们前天讲的那个，也不是前天讲的，昨天讲的，说是这个劫狱尽时，一切世间众生法尔皆得二禅。你就这么个道理啊，这是经中啊，正文上没有啊。这个祖师啊，给这个经文做了注脚，他说是法尔皆得二禅。什么叫个法尔啊？那按照我们这个佛法来讲，佛法是讲因果的啊。这个因果呢就是十法界，是吧？佛法除了讲因果还讲什么呢啊？从第六法界一直到佛法界，都是有因有果的啊。成佛是果啊，没有成佛以前那个佛从哪儿来的？天上掉下来的？没有天上的弥勒，也没有自在的释迦，怎么来的呢啊？那这个我们这个本门开进玄元说的九修业，说的九修业者就是因，就干这个果。佛法界不能离开因果啊，向下属你就是第六法界，他也不能够离开因果啊啊。谁是下地狱啊？为什么有人下地狱有人不下地狱呢？有人下地狱就是因为他种了这个下地狱的种子啊，做了这个下地狱的因，他就感这个果啊。从最下一直到最上到成佛，中间这个啊恶鬼畜生天人五丘罗啊，乃至于菩萨，都是有因有果的。竭尽众生法尔，因为这个初禅天三灾现前，火烧初禅，火烧初禅，初禅以下都要被烧啊，包括我们这个漏有天第五个畜生都要被烧。这个烧呢，这是众生的依报果度啊。你烧了他，他住在什么地方啊？他必须有个地方啊。施法界的众生啊，有正报就有依报。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个人，这个人就是正报。你这个人站在什么地方？不是掉在虚空里向啊啊，所以有个依报，依报果度 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既不在天上也不在地狱里下，我们等在人间四大部洲，当四大部洲我们就等在南瞻部洲，这是我们的医报啊。哎呀这个劫要尽的三灾要来了，要烧了，一烧就烧白，烧都没有了，烧得干干净净，烧得干干净净，我们人都住在什么地方呢？他这个地方呢，法尔皆得二禅。这个法尔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你把这个两个字能够理解了，你这个文就能消得过去。所以呢，对于听经有些地方不懂，都是我讲经我都懂啊，我有一个好的不懂了，不懂我有办法，不懂我就不讲，我就撂过去，对不对啊？我有我的办法啊，我懂了我就给大家讲讲啊。但是这个讲呢还有一个情况啊，这个讲不能够根据自己啊这个世心不度来讲啊，必须要有根据啊。你看看佛讲的这个经啊，哪个懂啊？都不懂啊。所以诸大菩萨啊就示现啊，做译经之人，你看罗什法师，鸠摩罗什法师是欺负译经之师啊，哪里是一个泛泛的人呢？这个翻译经典从这个梵文翻译到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字那么容易啊不错，这个经的文字从繁华翻译过中国文字，这个道理怎么讲法的人家不懂啊。如果是一文解义三世佛缘和离经一字又通母说，这个下手就难了啊。所以诸大菩萨应现啊，做论师啊，你像这个像智者大师啊，这个都是菩萨应现的，一夫处世千夫护持啊，做书做论来解经，书啊疏通啊，这个经如果没有祖师来这个解经做书你怎么能懂啊？这个法华经我们就看这个七卷文字，你能懂了吗？不懂了啊。菩萨解释这个经，诸大论师解释哪一部经，都不是依据自己的怎么想怎么解释，都是引经据典啊。我讲法华经我就拿楞严经来解释，我要讲楞严经呢我就是拿法华经的道理去解释楞严经，是这样做的，他不犯错误，不是说这是我想出来的，你凭什么东西，你这个业障鬼啊。就这一段，药王菩萨本是品啊，有食欲显法华经是诸经之王啊。他就说这个大梵天啊，讲这个初禅的众生，初禅天坏了成二天，法尔得二禅，这个得二禅他不是要有因果的吗？如是因如是果啊，你也没有修二禅定怎么生到二禅去啊？大家想想看，不错，众生的这个就是说心腹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我这个心跟佛的心是一模一样的，你佛的心有什么我的心就有什么 对不对啊？这个是从道理上讲啊，从性德上讲，而不是从修德上讲。从修德上讲，我们这个凡夫没修过，哪里修过的？大业障不退啊。从性德上讲，就是心夫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既然无差别，夫所有的东西我都有，夫所有的东西都有，这个道理大乘经典的像是处处讲啊，哎，处处讲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乘等正脚，三叹其哉啊，说是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为什么是就不能证得呢？皆因妄想之中。那么一切众生，你我包括地狱里向的众生，哪怕虫子蚂蚁，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如来的智慧德相都有啊，那你四禅的智慧德相没有吗？三禅没有吗？这都有啊。啊，就是说施法界的因果，从理上我们凡夫这一念心完全具足，圆满具足啊。根据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活在坏初禅，水在坏二禅，风在坏三禅，初禅也好，二禅也好，三禅也好，坏的时候那个三禅天以下都坏，这个世界就空了。到什么地方去呢？医报果度坏了，你这个人还是在的，不能说我连我这个人都烧死啊，就是说把你放在火葬场里烧，你这个人也不过是烧你这100多斤的啊，啊，你那个心是烧不掉的，对不对啊？你还必须要有一个去处，他这个地方呢给你找了一个最好的去处，向上去。对，为什么呢？他这个就不坏啊，你的业报还在娑婆世界，不会升到西方极乐其他地方去，也不是像释迦牟尼佛为了招释迦牟尼佛的分身三遍土田，三遍土田把这个娑婆世界以外的那么多的200万云罗维刹和僧伽世界都变成清净国度，那么那人到什么叫到他方世界啊？那是佛的神力啊。此处呢，这是众生的业力啊，这个事情都是要我们去理解的啊。你不理解这个《法华经》讲的什么东西啊？我暂时就讲的这个地方，什么事都讲通了，就或者就你就不得用心的。同时昨天也有讲到这个道理，都非常要紧的啊，都是要我们自己每一个人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因为自己都有很多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了解，有疑惑，捉摸不定。那说是念佛，那必须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啊啊，丈夫的愿力，因为阿弥陀佛的因力中是发了48愿嘛，愿愿度众生。那么现在到了法华会上啊，法华会上受持度诵写说书写此法华经，他临命终时也能够生西方呢啊。要是一般学净土的人呢，这个他就不能接受啊，我只有念佛求生西方念法华经也能求西方吗？啊， 如果念法华经不能求生西方，这个法华经也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法华经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阿弥陀经也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难道说释迦牟尼佛自与相违吗？你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啊？怎么理解？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所以祖师呢，在这个地方呢，给我们把这个道理解释清楚了。法华经如说修行，受持读诵写说书写，如说修行，就是法华经这个五种法师啊，这是依据法华经来修的啊。修就是因，它必须要感果。那么这个因既能往生极乐世界啊，既能往生极乐世界，这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秀王花，若有人闻是药王菩萨本是品者，亦得无量无边功德，这是一啊。若有女人闻是药王菩萨本是品，能受持者，尽是女身后不复受啊啊。若如来灭后，后五百岁中，若有女人啊，闻是经典，如说修行，于此命中，就是在我们娑婆世界命中了，到什么地方去啊？即往安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大菩萨众围绕住处，生莲花中，宝座之上。底下不下文的，不复为坛右种种所恼，说得清楚吗？啊，那么可见的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念佛往生，是正因。那么我们念法华经往生是什么因呢？是什么因呢？所以这个偶益大师做的这个法华会议，不是偶益大师自己住的会议呢，就是会法华文具跟法华文具记之意会得一道的，形成一个法华会议啊。那么既然这样的嘛，那是法华会议，那法华文具，法华文具的智者大师说的，法华文具记嘛，是这是经济大师记啊，天台家的东西，便以此经为净土之因啊。此法华经跟这个十漏观经、大弥陀经、小弥陀经等无啊，无二无别啊。你看这个法吧，大乘法门这个圆融啊，你不要愁。哎呀，我这个要是本来想求生西方的，这下子一学法华经不好了，我佛也不能念了。这佛也不能念的，将来我这个往生就有困难了。你不怕吗？念法华经不能求生西方吗？要是根据这个道理，我昨天也讲过的，我今天重复跟大家拎一拎，把这个道理，我们这个车为你们出发心的，恐怕我就是这么说，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明白的。但是你这个接受理解的能力毕竟是有限啊，因为你学的东西不多 啊，什么东西啊，你就随便说，他也不懂啊。那么根据这个道理，念佛能生西方，念法华经也能生西方，那我们参禅也能生西方的，怎么不能够的啊？哦，怪不得现在有人就是讲禅净双修啊。这禅净双修呢，并不是像我们所讲的禅净双修，就是有些人出发心的小佛法，看看哎，这个净土宗是好啊，净土宗是易行道，除了净土宗以外，包括禅宗，这是难行道啊，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三根普利，九戒通收，十念往生啊，一念就能往生，还不容易啊？啊，啊，但得生西方，何愁不开悟啊？那是就是九品，最下品捞不到，哪怕就升个边界一层都是好的，不过是都耽误一点时间。嗯，这样能生西方，他自然能够得三不退。说是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这个还不好吗？决定了生死，殊胜。哎，回过头来就看看，他说禅宗更殊胜，这还得了啊？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嗯，你看禅宗开悟的组织多容易啊！啊，虚云老和尚在岗子打气，杯子掉了地下就开悟了。哎，所以有人就学。你吃茶的时候呢，他也摆个杯子往地下一灌，不好了，往地一灌呢，他没有开悟啊。啊，这个都是心，都是好心的，你想开悟嘛，有什么不好呢？啊啊，所以呢，禅也好，静也好，我这一只脚踩两只船，叫禅静双修。实际上呢，他不懂得禅静双修的道理啊。这个今天呢，顺便给大家理一理。下边呢，我们开始讲妙音菩萨《妙音菩萨品》，嗯，第24。法味无穷啊，特别这个《法华经》，嗯，哎，《妙音菩萨品》。一直到最后的第28品，普贤菩萨劝发品，要自心劝流通，要化他劝柳通，而是释迦牟尼佛放大人下肉界光明，既放眉间白毫相光，遍照东方180000亿挪由他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过世数已有世界名净光庄严，其国有佛号净华秀王，净华秀王志如来应供正偏之名分度，善事世间写无上士调御丈夫天真师佛世尊，为无量无边菩萨大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释迦牟尼佛白毫光明遍照七国。这个理相一共有6段，就是分为6科，一个是放光东照，第二是奉命西来，第3十方恭敬，第4呢两途得意，第5 还归本国。第六，文品尽道，现在是第一。放广东招，这个妙音菩萨是从东方来的啊，从东方来而称为本事者，是妙音菩萨本事品。这你们这个经本高头，这个妙音菩萨这个本事两个字有没有啊？有吧？没有，有就没有。这药王菩萨，这个妙音菩萨本事品啊。这个妙音菩萨，因为华德菩萨之问。具名往昔既要宝珠供佛的因缘果报，又名现一切舍身三昧之下，故愿本事。妙音菩萨本事品的前边是药王菩萨本事品。这个药王菩萨品，药王菩萨本质本的药王呢，是但命本恨，不命油化。药王菩萨什么这个本恨呢？自己本修行，燃白虎庄严背，燃身啊，1200岁，燃白虎庄严背12000岁，是就他这个是就他的自省，不明油画。你药王菩萨他没讲油画，在娑婆，在啊十方世界啦，现一切舍身三昧都没有讲。这个每一品都有每一品的重点，这是妙音菩萨的前面的药王菩萨品。那个妙音菩萨品的后边呢，普门品，普门品是但名油画，不名本行。你看看下边第25普门品，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个普门品是但名油画，观世音菩萨32应身奇难二求啊，油画娑婆是油画十方世界，不明本行啊，没有讲这个观世音菩萨怎么样的修成观世音菩萨，没讲。这个法华经有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没有讲。可是到了楞严经都讲的，这个楞严经它不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那个25圆通，讲这个耳根圆通，哦，那是观世音菩萨怎么修的啊。解六界，破三空啊，破无住。这段文我们去年是明山老法师跟我们讲这楞严经的时候啊，我在这跟大家做过介绍的，那是观世音菩萨修这个耳根圆通。恐怕我们讲到普门品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耳根圆通从文殊修入三摩地这一段重新再给大家呢临一临，这有很有好处啊。那观世音菩萨从耳根从文字就入三摩地，就是反问文字性，性成无上道。有很多人只晓得反问文字性，怎么文化的啊，一无所知啊，完全把这个佛法弄得这是 弄得佛这个佛法呢，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弄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得得了吗？啊，你看看，观世音菩萨修耳根圆通怎么修好的？那我们到下文呢，到这讲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时，我们再呢，中间我们再给他，看有这个机会介绍介绍。啊，所以这个普门品，但命油画，不明本恨。精品就是妙音菩萨本事品，这具名之都有，啊，字形也有，油画也有。又药王菩萨本事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个良品。是因为问才说的啊。那么现在妙音菩萨本事品是由于光照故说啊，光照相照啊，是彼此互张，并显缘恨，没有优劣。而是刚刚这个这文艺念过了，放光东照，说过了药王菩萨本事品啊以后，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放大人相，肉界光明，肉界光，佛有三十二相，这个肉界就是头顶上，你看我们这个说这个佛像，头上佛像嘛，有这个头发，那就青罗干法相。这个青罗干法相的头发的当中呢，一般说佛像有一块隆起，从这个隆起的就拱起来的啊，红的，红的，那个叫做肉界相啊，肉界像一个像一个法界一样，它是肉的，不是头发啊，肉界啊。这个肉界相又叫做无间顶相。从这个地方呢，佛的这个三十二相，从这个无间顶相，释迦牟尼佛这个顶，任何人看不到的，啊，看不到，啊，啊，自从生下来，这个顶顶人就看不到。那么顶看不到，为什么看不到？我们这个人都有个头啊，头都有个顶，我哪看不到？不是看得清清爽爽的？你那个不是无间顶相啊，你那个什么相啊？这不对啊！啊，他那个顶呢，就像那个在云雾当中一样，啊，在云雾当中看不到。说是有一个菩萨，就像目犍连，彻验释迦牟尼佛的音声。啊，这个目犍连是有神通第一大弟子，说过这个佛说法呀，我经常啊，离得近，听到佛说法的音声也就这么大；离得远，释迦牟尼佛的音声也就这么大。究竟这个佛的音声能够听多远呢？所以目犍连就彻佛的音声，啊，这音声没有限量啊。那这个无间顶像那个什么持菩萨，叫彻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无间顶，向上方跑，都有神通，乘神通力向上方跑，看看这个佛这个顶到底有多高，到底有多高啊？目犍连都有神通的，彻佛的无间顶像那位大菩萨，神通比目犍连还要大，他乘神通力朝上方跑。跑了不晓得多少世界，看不到， 什么道理啊？大福鼎，那就是大福鼎啊，福鼎怎么能看得到呢？因为福所正的这个理，它是非因非果，啊，无始无终的，有这个道理，有好多人就搞不通，啊，是吧？肉界相就是无见顶相，任何人都见不到这个顶的，啊，没见白毫相光。这个眉间白毫相也是三十二相之中，在两眉当中，释迦牟尼佛的丈六金身，这个毫就它有一个么毫毛啊，那个东西呢也是个不可思议的，能撑得长，能撑长，一拉就拉出来，好像是像。这个橡皮筋一样的能捞出来，它那个东西呢像个玻璃桶一样啊，拉出能够有拉出能够一丈六一尺六寸。释迦牟尼佛从本因地发心行菩萨道，所有的事情都在这个白毫相都能现得出来啊。那么现在呢，释迦牟尼佛放大人相，肉界光明，佛五住究竟二死永亡，故称为大人啊。微妙净法身具相三十二，相相都是法界，故名为大人相啊。肉界相、眉间毫相都是大人相，这是三十二相的两种。肉界相表圆寂妙果最上的啊，这白毫相呢是表中道妙音，意思就是显啊。妙音菩萨是古后行音，现在不是释迦牟尼佛放光照这个妙音菩萨吗？妙音菩萨是何许人也？是古后行音的，他用这个肉界相跟这个白毫相来表这个法。妙音菩萨既然是古后行音，与文殊菩萨、常住清菩萨、药王菩萨、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啊，没什么两样，那都是古后行音的，这就所谓的一佛出世千佛护持啊。在法华会上的这个四众当中叫做影响众。那么有人就问呢啊，那么这个古后行音，文殊、常不清、药王、观音、普贤等，包括这个妙音菩萨，都是为了流通此法华经的。那么有人就问呢，这地涌菩萨，从地涌出菩萨，跟这个药王菩萨等，足足可以流通此妙法莲华经，何必又远远那么远把这个妙音菩萨找得来呢？你看这妙音菩萨离我们娑婆世界多远呢、不得了何必远找妙音？答，这个妙音菩萨也给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有缘啊。此娑婆世界的众生应该从妙音菩萨 得四系坛的利益，所以如来招之啊。你看这个我们这个法界之内无量无边的古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啊，哪一个众生跟哪一个菩萨跟哪一个佛有缘，这个是千差万别的啊。又问这十方菩萨能令此土众生得四系坛利益得，按照道理上来讲必然很多啊，这个从这无边无量无边劫以来啊，十方的菩萨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有缘的啊，能够提供四系坛利益的应当是很多的啊。你比如说妙音菩萨、西方极乐是观世音菩萨，这多了啊啊。何故但照东方妙但从何故但东找妙音，西说观音啊，现在是招东方的妙音菩萨，那么底下呢就是说这个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呢，就说的西方极乐是观世音菩萨在西方哎，啊，这释迦牟尼而不是是阿弥陀佛的这两大菩萨嘛，啊，哎，东方也招，西方也来，除了东方西方以外的还多呢，还南方，还有北方，还有四维上下，大。说此有两意，一者啊骗招骗说啊，比如释迦牟尼佛不但是肉界光白毫相光，既照东方又照南方又照北方又照四维上也都可以啊，于事无妨啊。那我们要知道啊，释迦牟尼佛说法已经说八年了，说八年的法华经何止七卷经文呢？所以这个印度的法华经记至巴黎啊，究竟来讲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还不止八年，不止八年呢，怎么说八年呢啊？智者大师勤建灵山以后还在说法华经，这都是年下来的啊。而且释迦牟尼佛在如来受量品里向讲，释迦牟尼佛常在灵鹫山呢，那个灵鹫山就是释迦牟尼佛本成佛的，就那个灵鹫山没动，娑婆世界就是他的本成佛的国度，一报国度。既然如此，怎么能够知道没有骗着八方之文呢？这是一，第二，朝东说西，于理异度，他就好说你这个东方西方代表十方啊，东方表始，西方表终，啊，始表发心，终表毕竟。这就天台家的也是一句名言呢，啊，究竟发心而不变，如是二心前心难。反正学过天台宗的，我是没学过啊，我是从旁边听得来的啊，啊，究竟发心而不变，啊，究竟就是那最终成佛，发心呢就是最初发心。没有两样，所证的理是一个。那么这个发心是指什么发心呢？是指的这个初发心住啊，这位置就高了。初发心住，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十住的第一住就是初发心住，指的这个呢叫做初发心啊，跟最终成佛这个心呢而不变啊。但是我们要知道 破一品无名，正一份法身，进入初住位，跟那个破一品最后的这个金刚会生相无名相比较起来，哪个难哪个易啊？成佛容易啊，进入初住困难，究竟发现如是二心前心难。像这种文字要是摆在哪个地方写下来，你不学懂不学教你是看不懂的，你怎么也看不懂是吧。啊，下边我们继续介绍，而是一切净光庄严果中，有一菩萨名曰妙音，久以至众得本，供养勤尽无量百千万亿诸佛，而系成就甚深智慧，得妙冲向三昧，法华三昧，净德三昧，秀王系三昧，无缘三昧，智印三昧，写一切众生语言三昧，记一切功德三昧，清净三昧，神通游戏三昧，汇聚三昧，庄严王三昧，净光明三昧，净德三昧，不共三昧，日旋三昧，得如是等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大三昧。释迦牟尼放光照东方，这个妙音菩萨所住的这个果度离开我们娑婆世界多远呢？啊，百八万亿挪由他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就这么远。要按这个路程里程来看，比西方极乐世界要远得多。啊，西方极乐世界多远呢？我经常不上殿，那个弥陀经我都忘记了，十万亿佛土。啊，百八万亿挪由他恒河沙等世界，这么远呢？啊，无论你有多远，这个佛的光呢都能够恰到好处的照到，无论你多远。为什么呢？啊，这个三十二相是法界啊，三十二相，这个放这个光不是这个三十二相，这个从这个三十二相的两相当中放的这个光嘛，它是法界。无论照多远都一样清净爽爽，不是像我们拿个电筒来照，照3米2米远的照得到，再远的就照不到了，这光是有限的，佛的光不是这个样子啊。妙音菩萨啊所居住这个果度叫做一切净光庄严啊，这个菩萨的这个妙音久以至众得本，成就甚深智慧，底下呢是得种种三昧。凡与三昧词曰正受啊，正受就这个三聚众生来讲呢，就是正定聚、邪定聚、不定聚啊，这个正受，受死受，不受余受，故称为三昧。那么这个三昧看起来没得数啊，法无量故，三昧也无量。单讲这个妙音菩萨啊，得这个三昧，他也不过就标这么一个名，标16个名字。 他所得的三昧就不只是六个，得如是等百千万亿恒河沙等三昧呢。因为一切法皆得自在啊，所以他这个三昧也无量无边，就这个十六大三昧，而系成就甚深之后得妙冲向三昧，妙冲向实相妙体啊，故称为妙啊，高显无上。注意啊，妙音菩萨得的这个十六三昧的第一个三昧，这个妙冲向三昧，实际上呢，这些个名词呢都可以解释啊，都可以解释很多的道理出来，但是不能讲一个妙冲向三昧。什么叫做妙呢？实相妙体，我讲这实相妙体啊，这个妙体高显无上啊，没有上，无相而无所不相，叫做妙冲向三昧啊，因果不二，全实不二，本寂不二，这就是法华三昧。这个法华经所讲的就是全实不二，本寂不二，因果不二。为什么呢？佛法是不二法门呢、医生讲的全实就把它当两个，医生讲的本寂就把它本寂当两个啊，医生讲的因果就把因果当两个。这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啊，因果是一不是二，本寂是一不是二啊，全实是一不是二，它不能相离的啊。本寂能相离吗？寂离了本，离了本这个寂从哪来呢啊？全离了实，这个全从哪来呢？为是实卷呢，从本垂寂啊，啊，因果也不二了啊。你说因果不二，你为什么讲因讲果呢？啊，就是要讲经扬果，讲这个不二。你们看看我们老和尚那个四行录里向有个四十八愿文，四十八愿文呢开始就有这么一句话的从因治果之时，时中不动，利物寄生之处，彼此空寒。从因治果之时始终不动，那个叫你说是一还是二了？那就不是二嘛。佛法是不是二，是一不是二啊，这叫做法华三昧。离三合之垢，正本清净之性，这叫做净德三昧。全智照机，盈亏巧现，明秀往细三昧。平等大慈，不缘假名，不缘实法，名无缘三昧啊。一心三智，印一切法，名智印三昧。实法界的语言都是因缘所生法，随解其一，即空即假即中，一切语言即一语言，一语言即一切语言，非一非一切，而一而一切，这个叫做写一切众生语言三昧。注一三昧，一切三昧功德悉入其中， 铭记一切功德散昧。要是从这个一个散昧来看，上面所说的妙音菩萨得十六种散昧，得无量百千万亿散昧，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百千万亿散昧，随便你得到哪一个散昧，其他的所有散昧都取入你这一个散昧当中，啊，这叫做法法皆是法界，一切法取实法，是取不过。啊，我们禅堂里也标这个名字啊，啊，一直镜像总持无量法门呐，啊，什么法门都到我们这个禅堂里头来，啊，啊。这叫做圆融佛法，这叫做不二法门，啊，那我们的禅堂呢？虽然写那么两句话，那不是我，也不是哈咒起来的，有根据的，啊，怎么能哈咒呢？那能随便吗？佛法呀，啊，那你一句话要是误了人，那归那个因果哪个背啊？啊，你看看，啊，啊。住是住啊，住一三昧，一切三昧功德悉入其中，啊，这叫做即一切功德三昧，漏根清净，互用自在，名清净三昧，啊，自在化他，啊，自在化物。游诸世间，幻世傀儡，普摄一切，名神通游戏三昧。平等大慈，普照魂曲，名慧聚三昧。性具万德，圆了融通，虽举一法，同一切法，名庄严王三昧。虽然是文字不同，文字不同啊，说的道理都是一样。嗯啊，你看看，性具万德的圆了，融通虽举一法，统一切法。啊，这叫做。庄严王三昧，王者王于一切啊，都归我管。你比如我是个王啊，我是个国王，我这一国之我一国之主都归我管啊。第三，至圆净照啊，第三哦，这叫个。庄严王三昧下面呢就是净光明三昧啊，嗯，净光明三至圆净照法无疑啊，三至一切至道种至一切种至啊，嗯，啊，圆满清净，这个三至照一切法，什么法都照到了啊，空假中啊，照法无疑，这叫做净光明三昧，一念净心含摄万德，名净藏三昧。一念净心，啊，啊，一念净心含摄万德，他得这个三昧，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啊。一念不生就清净了，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财动被云遮，啊，一念净心，大乘法、小乘法，修就是修这个心，啊，修什么心呢？修这个清净心，一念净心，这个心就清净了，清净心能含。万德啊， 啊，所以这个万德都在我这个一念心中居住，心不清净，这个万德它不显，啊啊，七方便忍所不能入，名为不共三昧。实至照理而无所住，名为日宣三昧。就是指这个妙音菩萨至重德本，勤尽无量百千万亿诸佛，成就甚深智慧，得那么多的三昧。这是下面被照思佛，释迦牟尼佛光照其身，即不净化秀王智佛眼，世尊，我当往诣娑婆世界，礼拜勤敬供养释迦牟尼佛，即见文殊实利法王子菩萨、药王菩萨、永持菩萨、秀王华菩萨、上行义菩萨、庄严王菩萨、药上菩萨。这是被照之佛，妙严菩萨在东方世界啊修，在这个一切净光庄严世界，被释迦牟尼佛肉界白毫相光一照，光照其身。这个其身呢，就是指这个妙音菩萨。即不净化秀王智佛言，世尊，我当往诣娑婆世界，礼拜勤敬释迦牟尼佛，即见文殊实利法王子等。这是被照思佛。下边鼻腹即戒即盖，而是净化秀王智佛告妙音菩萨，如莫清鼻国生下列想，善男子，比娑婆世界高下不平，徒是诸山慧乐充满，佛身必小，诸菩萨众其行亦小，而汝身四万二千由旬，我身六百八十万由旬，如身地义端正，百千万佛光明殊妙，是故如王莫清彼国，若复菩萨即国土生下列想。你看十方世界佛的这个国度都不一样，千差万别，什么样都有。这个妙音菩萨既然是果后行音，那么他这个本纪一看清清楚楚，本纪了然，何凡或者是那个彼佛啊，就是净化秀王智佛教戒妙音菩萨，说你既然是释迦牟尼佛照你身要你去，你去对娑婆世界，他那个国度还有佛菩萨不能够生情见之想，所以戒。那么这个妙音菩萨既然是古后行音的，应该晓得，他晓得了，因为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还带了很多的菩萨眷属，赫有味大，所以既上已归下，佛正平等法性，为众生故拓真欲蔽，是蔽小身， 悉会乐土，啊，啊，这是说什么呢？佛，十方诸佛所证得的这个法，那是平等的，法性平等，啊，啊，法性虽然平等，众生的根性不平等。在这个净华秀王智佛国，你看那个佛的身，你看那个佛的跟菩萨的身体多大多高大啊，国土也清净啊，都是菩萨，声闻也没有，二乘都没有的啊，也没有忍天，嗯，为众生故。那么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譬人平等，你这个释迦牟尼身体又那么矮小啊，丈六斤身呐，我们人八尺，释迦牟尼佛一丈六，也不过加一倍，啊，嗯，妙音菩萨这个佛国土这个身体大小就不一样了，嗯，你看看，妙音菩萨的身体是42000由旬，一由旬我们就少打一点，打到50里，啊。24000游旬，佛的身体呢，680000游旬，这个相差的倍数就太多了，啊，嗯，啊，你要是拿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这个身体相差一倍，啊，老百姓嘛八尺，释迦牟尼佛一丈六，也不加一倍，他这不止一倍呀，十倍，嗯，啊。这叫做啊，都是大身，啊，但是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平等，释迦牟尼丈六斤身，这叫做拓真作弊，啊啊，拓真作弊，啊，引前丈舍罗身，受丈漏老比丘下，嗯啊，这个是弊小身。即慧乐土，这个娑婆世界是五处乐室，坑坎堆伏啊，就是这个毕小的慧土与这个乐烈之身土，它这个体就是法界。既然体是法界，有法界有什么大小呢？啊，法界没有大小的啊，何大何小，何净何慧，当知。非小现小，非慧现慧，这个叫做忍入一，嗯，上来我们讲的三轨啊，这个三轨啊，住如来一，入如来世，坐如来坐，这个三轨，嗯，佛也不能例外啊，佛为什么不能练完呢？佛度众生都要合乎这个轨道啊，非小现小，非慧现慧，这就是三轨红经的这助忍入一啊。小本来不小，慧是本来不慧，这个叫做做法空作啊，以小以慧取顺众生啊，这就是随顺众生的基一，嗯，我们娑婆世界是慧度啊，妙音菩萨所处的这个果度呢啊，就是净华秀王智佛国度呢，那是净度，嗯，啊，净土圣应。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这个丈六身是烈应身，啊，嗯，啊，妙音菩萨所处的国度佛身、菩萨身呢，那就是圣应身，啊，有圣有烈。不一，实概不一样，十方世界差别多了，嗯， 是非依据是不可列成问，既是圣妙眷属，何得有位大者？既然是跟妙音菩萨，妙音菩萨是果后行音的，跟他一道来的都是圣妙眷属，为什么也有位大的呢？答：住前福圣故途径，位权至前故须归。第四，妙音菩萨，这个菩萨受旨，妙音菩萨不复不欺佛眼，不呢就是禀布，禀布这个净化秀王治法。这世尊，我今一娑婆世界皆是如来之力，如来神通游戏，如来功德智慧庄严，彼佛啊，就是净化秀王，秀王智佛，即以三法，即于规劝。妙音菩萨以三法受如来之圣旨，皆是如来之力者，总推功于佛，不敢轻也。啊，神通游戏是拓真玉璧长者之身，不改。神通游戏拓真玉璧，也就是身上穿那个衣服换了一换，这长者之身没有改，长者之身没有改，这叫做忍辱衣。功德庄严是大慈悲事，智慧庄严就是诸法空为座，都是仗此如来三力方能往诣娑婆。然而妙音菩萨自有分证三力，今显皆仗如来究竟三力，一个是尊敬佛故，第二呢令跟他一道来的这个眷属不起轻慢心。下边显现来相，你看这个菩萨了不得，了不得于是妙音菩萨不起于坐，身不动摇，而入三昧，以三昧力于其舍于山去法座不远，化作84000众宝莲花，阎浮檀金为晶，白银为液，金刚为须，真数家宝一位七台。妙音菩萨要来了，怎么来的？怎么来的？不起于坐，身不动摇，是这么来的怎么来的？你看那个生西方怎么去的呢？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挪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那也不是说挪且常在定是佛有的啊，我们众生没有一切众生都有冷严大定原来这个性定，所以妙音菩萨不起于坐，身不动摇，这是身，而入三昧，那就是心以三昧力，这个三昧力，这个三昧的能力很大这个道理在我们佛教里面，无论是哪一宗哪一派都有 说华严经不动而生啊，你看说法华经七数九会不动而生，没有动哦啊，一天一天一天朝上升，七数九会那此中呢，从东方来到娑婆世界呢是不动的啊，他就坐在那儿没动，没动怎么来的？不来相而来啊，与三以三昧力与其色于山，就是灵山呐、啊，啊，去法座不远，化作华万四千众宝莲花，啊，人还没来呢，啊，先把自己的座位呢自己安排好了，先弄个大莲花过来了，对吧？你个菩萨的福德啊，那可我们是不得了。化到八万四千众宝莲花，因为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化一个不行。我们讲这个法华经啊，讲这个法华经就要求我们讲的人也好，听的人也好，你不能够长时间进入法华的境界，你就是这么短暂的一个时间你就进入这个境界啊，对不对啊？进入什么境界呢？我们就在灵山会上啊，啊，就在灵山会上，从始至终，这《法华经》一路下来，就这个境界，那也是功德无量的，啊，我学什么东西呢？啊，那经是经，我是我，啊，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见是莲花而不惑也，世尊。是何因缘显现此事呀？妙音菩萨还没来呢，先派一个先遣部队，派了八万四千莲花来了。莲花来了嘛，你们看看，当时释迦牟尼佛的灵山会上，那是何呀？什么样的场面呢？多大个地方啊？三遍土田。哇，释迦牟尼佛的分身都来了，不得了，那个重塞虚空遍满法界啊，从地涌出菩萨多少啊啊，这还有从东方的妙音菩萨也来了，大莲花也来了，啊，地方太大了，就是我们也要凡夫的心量小啊啊，不谈多大的道理，把这我们自己凡夫这个心呢撑大一点啊，不要弄个小心翼翼的老是这个小我啊，有时喊的心包太虚，心包太虚，你这个灵山会上也在太虚当中啊，包不包啊，现不现钱呐、啊？妙音菩萨派点莲花，文殊菩萨都不晓得什么道理，怎么来的，是何因缘显现此相，有若干千万莲花，烟佛坛金为镜，白银为叶，金刚真为为器台。问，要是文殊菩萨的位子比妙音菩萨低下啊，文殊菩萨啊，没得妙音菩萨位置高，低下。若文殊位下，这妙音从比丘王华智佛所来的时候，曾经有过话在前头啊，除了要见释迦牟尼佛以外，我还要见见文殊菩萨、什么药王菩萨、上行义菩萨等。若文殊位下，这妙音此彼佛师不应愿即见文殊，这是一啊。这大家比较妙音菩萨跟这个文殊菩萨的位置，哪一个高，哪一个下？要是文殊菩萨的位置高， 既然你文殊菩萨比卫士，比这个妙音菩萨位置高，你的道恨呢，我们就说句说一定比他高，你的道恨比他高，那么他妙音菩萨派那么多莲花来应该就知道了，那现在不知道，对吧？说文殊位高，这此相来何得不是呢？答：纵使位高再高，位盖妙角啊，从这个诸大菩萨古后兴音啊，就是这个做影响众啊，都不说我是过去成了佛的啊，我是古后兴音的，都不是这么说啊，都作为菩萨充气量，就作为等脚菩萨到头了。你纵使位高，你也没有达到妙角，还在等角或者等角以下啊，此相不是义无所法啊，既然都是菩萨啊，纵使位下必有他长，就是他的位置下的位置虽然下，哎，他有特长，他有特长啊啊，你就是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大家都一样，哎，我这个这一点本事我比你大，你有他的特长，他就超过你，你位置比我高，没办法，有什么了不起呢啊，我有特长。说原来求见义父何时啊啊，何况随同一位，就是妙音菩萨跟文殊菩萨位置相等啊，这个位置相等，进入这个位置也有始有终有终，就是说你是等脚，我也是等脚，你什么时候成了等脚的啊？我比你成的等脚早，我就比你就高，对不啦？它有始终终啊，虽始终终一统啊，都同啊，说得三昧境界一容有护卫大者，你这个菩萨境界啊也是千差万别的啊，所得的三昧的境界也有伟大的，我得的这个三昧你没得到啊，你得的三昧我没得到啊，就是互有所长。这彼此互知，互相得益啊，这是就菩萨位上来讲啊啊，这个是以这个古后兴音嘛啊，做菩萨位的。如果说都是古佛，妙音菩萨也是古佛，成老早成佛了，文殊菩萨也是老早成佛了，那观世音菩萨更不要说了，正光明如来嘛，都是古佛，那就没有什么高下了啊。所以妙音为众生得利益故，慈愿求见文殊，为大会无敢问故，发起令之也。这个妙音菩萨本视频我们今天呢讲到这里啊，今天讲经至此，向下文长复再来做。